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又翻翻嚟大军阀嘅时候啦。啊，咁样即系原本即系今个礼拜咧，即系开唔开到节目咧，都好怀疑啊，因为吓、啊、上个礼拜喊打喊杀啊嘛，大佬啊， 点啊？你惊我有事啊？ 系，即系你知啦，而家草木皆兵啊嘛。 我最惊佢唔嚟啫噃，系嘛？你真系要呢个地址咧，就其实上网都 search 到啦，系咪？啊，睇下华人民主书院。嗰、那個嘅網頁 ，anyway 啦，即係我哋呢啲 都係會計師樓，亦都係華文書書，亦都係夜晚我哋錄音嘅地方。 相比起我哋嘅安危嚟講，即係嚇、啊，即係好小事啦。即係你如果相比旺角係嘛，咁啊呢兩日旺角我哋都落咗去啦。前晚我哋同阿即係我阿龍啊同埋阿譚博做完節目，都落咗去睇睇啦。咁啊阿譚博因為有經驗啊。咁佢好犀利嘅，即係其實佢告诫我哋呢，即係嗱，即係你如果你話做前線呢影相嘅話呢，最緊要 hit and run， 你影一張相呢啄一嘢呢就即刻呢就即返即係搵啲 X， 即係其實你搵啲可以逃跑嘅方向呀，即係譬如呢，即係你旺角咪有好多要衝嘅地方嘅，咁即係嘩嗱，你最好呢就霸住條冷巷咁樣，你影完張相之後呢 得唔得㗎？佢呀淡啲橋，佢嗰啲係六四經驗嚟嘅喎，可能係面對坦克車，面對呢、這個機關槍嘅經驗， 我唔知啊。 嗱，香港未去到咁嚴重嘛，大佬。 但係如果你暗角就好搞笑嘅咯。 唔係，即係我嗱，如果你話你睇翻差佬咧，即係其實佢真係要決心去清場嘅話咧，咁呢兩日嘅經驗話俾你聽，其實係冇話清唔到嘅場嘅。嚇、啊，即係起碼旺角嚟講啊，即係金鐘當然複雜啲啦。 咁所以你咪可以理解當日我哋嗰個講法。佢係令到你不進不退，繼續 stuck 住喺嗰度，棘住喺嗰個位嗰度。咁、目的係乜嘢呢、顯而易見，就係、是、希望你旺角一個咁旺嘅地方，交通要塞，令到你失民心，令到你即係神憎鬼厭咯。呢個係嘅基本嘅理解嚟嘅，即、就、係、是、對差佬一路以嚟，甚至乎第一次清旺嘅時候，特登留翻一條街俾你。系嘛？咁呢个系咪批准咗嘅集会咧？呢、這个真系我都唔记得问，啱醒起。系嘛？到今次拖咗咁耐，先至借一个禁制令，嚟去清场，好奇怪。 同埋你睇翻 Facebook 嗰啲片好得意，就系嗰啲小红帽就系申请禁制令嗰啲人，就是、借手借脚咁样就系清，咁啲差佬睇唔过眼，然后就去帮手清，而迅速咁清场。 即系话成套戏，成个剧本。成个部署系借一个禁制令去做咯。 唔系根本上而家你阿梁振英爆响口啦，佢今日即系喺南韩嗰边，即系其实有人即系驳佢咪啊，问佢喂，咁而家你即系旺角咁嘅情况，咁如果你话再死灰复燃嘅话，咁会唔会即系宵禁啊咁样样？咁佢就话，咁佢系笑口口啦，即系喺度笑骑骑啦，即系当然就好轻松咁样讲啦，啊，你即系市民吓、啊，你唔搞嘢咯，啊，咁咪唔会有禁制令清场咯，你唔搞嘢咯，咪乜乜乜乜啦。禁制令清场噶嘛，大佬？ 我个禁制令仲 系私人，你真系爆咗响口啊！ 爆咗响口就话咧，呢笔数咧其实系咧我负债找落去嘅， 啊 啊，即系由我起期嘅，啊禁制令咧都系我部署之一嚟。 即系潮联工会系完全系即系俾你当 我工具， 系、你工具咯。咁你正如就系话，喂，其实你好恐怖啊！你去到你讲你成日讲法治啊，点解你喺旺角嗰个禁制令嗰个争议咁大吓、啊？即系你潮联工会你系唔会行到去即系呢个弥敦道嘅位置，你都可以reject 咗你嗰个上诉嘅。 仲有你嘅潮联工会只系收入线费嘅啫， 系咯， 真正嘅经济损失根本就同你潮联工会冇关 系。系咯， 咁使乜借一个禁制令嚟去执行呢一个所谓嘅公法咧？呢、這个讲咗好耐啦， 同埋唔少嘅报纸都讲过啊嘛，潮联工会里边嗰啲司机其实系赚多咗噶嘛。 所以我自己係理解咁嘅。你成個禁制令嗰個部署咧，就係拖咗個時間， 嗯、 令到咧你係進退不得啊嘛。因為嗱，你作為參與者，你一定會覺得誒、哎、調氣唔順啦，咁咪繼續去咯，旺角咯，係、 嗯、 咪繼續去即係佔領呢個地方咯。咁、嗯、而一般嘅市民大眾就會覺得，喂，好啦，夠啦啩， 嗯， 五啊幾六十日喎、啊， 嗯， 係咪玩幾耐啊？咁、嗯、你令到成個運動咧？就係、是、你棘住咗喺嗰個位置，呢、 嗯 嗯、 個就係嗰個基本形勢嚟噶嘛。係 啊， 就係、是、市民大眾開始有少少繁衍啦。 嗯， 啊，所謂嘅資產階級 係啊 嘅軟弱嘅性格啦、啊，就算支持你嘅運動都好、嗯，都唔好咁搞啦咁樣。所以你無論即係商學又好，或者之前嘅三子都好咧，點解講之前嘅三子？因為而家冇咗延伸啊嘛。其實佢哋都係面對緊呢一個咁樣嘅，隨著時間嘅推移，群眾嘅熱情減退。一般嘅民眾覺得好神憎鬼厭同埋討厭呢一個客觀嘅形勢、 嗯， 你不得不否認喎呢個形勢。 嗯， 呢個係只其一啦、 嗯。 第二樣嘢就係、是、阿爺就係睬你都傻。 嗯， 由得你。 嗯， 佢覺得動搖唔到佢大陸嗰個統治嘅根基啊嘛，冇所謂啊。 嗯， 咁所以咧不讓步不鎮壓，一鋪同你即係玩盡佢、 嗯， 就等你自己清台。 啊、 嗯，因為佢知道你進退不得啊嘛。向前又唔掂，褪后又唔得，咁可以点啊？ 嗯， 系嘛？冇方法喎、啊，等你自己输埋啲本去咯。 系， 我觉得呢个系佢成个阴谋一部分嚟嘅，呢、這个亦都配合我喺大军阀里边咧，即系过去嗰两个月嚟咧嘅基本嘅论点同说法。 嗯 嗯， 而作为运动者系好困难选择你嘅 possible alternatives。 嗯 嗯， 有咩出路？ 咁所以其实阿、彭定康佢睇得好清楚噶。佢咪話你即係其實佢呢、這個即係美國嗰、那個即係聽證會度講，即係其實你而家你政府其實有刻意去拖延呢個運動嘅，其實係、 嗯， 即係你反而你見到個主動權喺邊個度咧？即係唔係話升唔升級啊？升級可能其次啊，你咪拖延到其實係嗰個主動權喺政府嗰度啊嘛。 嗯， 當然你自己本身你係可以不過講真，佢都係咩嘅啦，佢都係做唔到嘢嘅。老實講，咁啊，你講翻即係嗱，你話政府會唔會做嘢，或者佢點樣去妥協？咁你見到咧強勢攻咧，佢已經一錘定音啦，佢已經等於係，因為琴日咧原本就係話 Wall Street Journal 咧就透露就係話，而家咧就即係中央咧就想氹翻即係香港後生仔，咁就係所以話咧就喺呢個叫做係提委會個組成咧就會讓步咁樣樣。咁因為之前呢即係中大都有個嗰個調查嘛，顯示就係話如果即係你將台委會嗰啲嗰個組成部分係由嗰、那個作係由團體變為一個人票嘅話，咁其實係超過一半嘅人其實係接受㗎嘛。 嗯。 咁所以其實你見到 Wall Street Journal 呢嗰、那個咁樣嘅放風呢其實係都幾巧合㗎喎、哦。 即係好快就否定喎、 哦。係啦。 好快否定喎、哦。呢、這個就係百思不得其解㗎喎、哦。 係、 嗯。如果你話成個劇本呢應該就係佢放呢個料出嚟。又用禁制令跟住清場嘅話咧，似乎係即係想 有下台阶嘛，亦都 俾大家有個下台 階，係啦， 即係消利下啲即係民憤咁樣。 嗯， 但似乎又唔係喎，點解咧？嗱，又翻我之前嗰個嘅假説啦，個假設咧就係話咧，佢想你繼續進退不得， 嗯， 等你冇辦法只可以即係脱身。 嗯， 其實問邊個都知道呢一場運動咧。嗱，我哋假設我哋係呢一個運動嘅主持人啦，你得兩個方法嘅啫，走唔出呢兩個選擇嘅啫、 嗯， 一就係、是、將運動升級， 係、嗯、 啊，二就係、是、灰溜溜咁，好似呢個熱狗喺廣東道咁樣， 嗯、 走咗去，嚇、啊，唔知點解釋啦嚇、啊，個論述係 係 得呢兩個選擇嘅啫， 係、 嗯、 如果我哋繼續糾纏喺。嗰啲佔領區，霸砵蘭街啊、朗豪坊啊，定係亞加老街咧，其實已經係脱離咗，即係成個運動嘅總方向。 嗯， 運動嘅總方向點會淨係條街道㗎？ 嗯， 講咗100次公民不服從嘅運動，有好多種嘅方法㗎嘛。 嗯， 而家你揀一個位置，係神憎鬼厭、失民意，由最初本來係有55波。而家跌到落去有83%啊！我聽講係嘛，係、 嗯、 要求你撤退。 咁、嗯、 你諗下幾大鑊咧？ 啱啊，唔系咁，所以如果你话撤退系无可避免嘅话咧，咁呢两日咧嗰种咁样嘅即系扯战扯退啦，即系其实系未知，其实系算系叫咩噶啦，衰败游泳噶啦，叫做系。 你虽然话衰败游泳啫，但系你睇落去个形势只系溃逃多啲嘅。 咁咩叫溃逃啊？ 唔系，但系我，但系你起码个势你系尽咗力啊嘛，你唔系话即系你自己去咩嘛？咁你阿谭博，即系我哋前日喺度嗰，即系其实你见到系，哇，其实嗰个组织系非常之好嘅、 嗯， 即系你起码嗰个学生咧去顶住，即系喺个前线啊嗰啲要冲里边顶住嗰啲差佬咧，其实系顶得好好嘅。喂，递遮啊，让条行军线啊，系嘛？即系其实系又唔会见到人踩人嘅。嗯、即系冇办法，因为佢自己本身开咗战将入嚟啊嘛，两个战将咁啊，系咁喷嗰啲咩，即系呢啲咁样嘅胡椒水啊，咁你冇办法噶、哦，系嘛？即系嗰个叫流动长城啊嘛，嗰、嗯、个流动 井栏啊叫做 系啊，即系嗰、那个嗰个叫流动城墙啊嘛。喂，即系其实嗱，鸡蛋同埋城墙嗰个画面咧，其实系好具体嘅。你 不过我觉得咧。我哋系唔应该堕入咧 ，Anthony 头先嘅讲法里边咧，系打 war game 嘅做法。 系， 嗯， 即系你真系当喺网上嘅游戏机咁嘅玩法咧，其实系对场性运动咧系 irrelevant， 嗯 嗯， 即系所谓完全冇关系，亦都系冇帮助。 系， 系咪？因为而家你明知道，而家呢个运动，头先我讲就话得两个选择、 嗯， 你第一。我哋唔会选择咧灰溜溜咁样离去，因为你咁样只系会加强香港人咧对日后争取民主嘅意志嘅民心 无力感嗰种 无力感， 嗯， 无能感，系、嗯、又都唔玩啦咁样。原来咁，原来咁困难咁样，话我付出咗咁多咁样， 同埋啲差佬就完全唔顾形象，话俾你听，你行出嚟就要有代价。你 even 你 我就搏你，我就搏你， 系啊， 系咪？咁、嗯、你系会惊噶嘛啲群众、嗯，所以而家冇得选择嘅。你问我。冇得揀讓步嘅時候， 嗯， 因為老實講，你叫我揀讓步咧，我都唔知點樣解釋。 係 係啊， 只有一個方法就係、是、升級。 嗯， 唔係好似過往嗰啲所謂嘅升級嘅方法咁樣，例如話咩上京啊，企喺度收曬啲回鄉卡咪得咯，你即係犧牲曬所有同學機會鄉卡啫。 有咩未做啦？做曬咁滯啦，已經 撞爆玻璃啦。 又搞一次咩廣場公投啊？冇、 嗯、 用啦，撞爆玻璃，知道個效果係點啦？勇武抗爭嘅效果就係九成九嘅群眾。都唔贊成你咁做啦，大佬，係、嗯、咪？包括自己有都唔贊成啦。 嗯， 咁係咩方法升級？ 係、 嗯， 我覺得唯一嘅辦法就係、是、集中曬所有嘅火力，去曬政府總部， 嗯， 包圍政府總部， 嗯， 幫學聯找翻條數佢， 嗯， 就去攤換政府運作嘛。 嗯， 點解我咁樣分析？要輸嘅民意，我輸曬啦已經， 嗯、 我冇嘢再輸。 嗯， 你賭唔到呢一鋪，你賭呢一鋪。就有機會贏。如果唔係，你一世都抬唔起頭。 嗯， 你仲喺旺角，仲喺銅鑼灣去滋擾其他民眾係冇意思嘅。你一定係集中緊政府嘅總部啊嘛，同埋呢個立法會嘛。第一個原則就係你唔好再打爆玻璃。 嗯， 你唔好解散大會，你都唔好解散糾察，因為我哋有自控，我有 self discipline 啊。 嗯， 如果唔係你贏唔到群眾嘅支持，跟住你先可以逼到政府讓步啊嘛。而家點解我哋逼唔到政府讓步啊？就係、是、因為我哋所做嘅嘢。是不断流失緊嘅支持者啊！ 嗯， 除咗时间之外，就係、是、因为我哋所有嘅行动自己本身都係十下十下嘛做到。 嗯， 好、 嗯、 简单你话战王头先你讲得即係几美好啦、那个 war game 嘅图像。我睇一个镜头我已经知啦、嗯、我系差佬我都揼你啦。第一你戴头盔，第二你戴嗰啲即係咩护板嗰啲。 嗰啲盾牌。 喂。 哦，即系 阿哥，如果我哋面对差佬嘅时候，你真系赤手空拳，你唔系戴面罩，你唔系戴眼罩嘅话，以前佢点会咁样对我哋嘅？当然你话今时唔同往日，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引起人哋嘅愤怒，跟住人哋就揼你啊嘛。 嗯， 你令到啲即系群众系无谓地受伤啊！呢个方法系， 嗯， 系嘛？夹硬焗啊，陈铭，戴翻个头盔，戴嚟做咩咧？戴眼罩嚟做咩？喂，大佬，如果你真系，去抗争嘅时候，系咪应该落手翻呢一个和平，即系非暴力嘅原则、 嗯、 而唔系攞呢啲咁样嘅护甲啊、护盔咁样啊？喂，客观效果或者事实上已经证明咗，你做呢啲嘢其实冇帮助噶。对佢打你嘅话，仲打得大力啲啊！仲有结果。 你呢个就似你而家你嗰个讲法似啊陈建文咧，即系佢一开始谂住组织呢、這个即系占中嘅时候嘅讲法嚟嘅，因为佢嗰阵时见到阿边个啊嘛，阿邵家臻咧，哇又买晒啲猪嘴啊剩啊，然之后喺度即系泼佢冷水啊嘛，话你搞呢啲做咩咧？系嘛？ 我哋唔需要呢啲咁嘅嘢㗎喎。 梗係唔需要啦，從來群眾運動嘅勝利或者失敗 係 唔係關鍵在於你戴咩護身護甲㗎嘛。 係 戴頭盔㗎嘛，真係。係 呀。 嗯。 但個問題係在於，喂，如果差佬真係亂咁噴你胡椒噴霧嗰陣時，莫非你真係要就係而家我哋咁樣嘅裝束就係？ 因為佢有一個絕對武力嚟㗎嘛，佢要你跪一定可以令到你跪㗎啦。其實係爭在佢顧唔顧及自己形象咁解啫。嗱，而家佢就係唔顧啊嘛。 個重點係在於佢鎮壓你嘅時候，俾我哋睇到佢有一定合理性。 啊， 嗯， 你用呢啲咁嘅防護嘅裝備嘅時候，唔係佢防護緊，其實係俾對方。或者俾一般嘅民眾冇參呢場運動嘅人、 嗯， 覺得你係同佢開拖啊， 嗯、 即係你戴咗拳套啊，上咗擂台啊，係咪人哋更加有藉口、 嗯、 去揼柒你啊？ 嗯 嗯、 喂，咁樣嘅叫做和平非暴力咩？我完全理解唔到。你話戴眼罩，某程度上都可以理解，透明嗰啲啊，因為我要護住隻眼，唔好俾胡椒噴霧啊，或者係催淚彈啊咁樣。攞啲濕毛巾咁， 但盾牌同以前嘅遮咧就完全唔同啦。盾牌就冇咁 humble 啦，系嘛？即系你点解？即系你雨傘運動其實系一個即系咁有代表性嘅意義，咁代表到和平嘅意義，就系因為佢嗰個出嚟嗰個效果 humble 啊嘛，系嘛謙虛啊嘛。但你盾牌就唔系咯，盾牌其實系 aggressive 咗啲噶咯，其實已經系， 而系準備同你開拖， 系啊， 嗯， 已經系違反咗你成個運動嗰個原則 啊。 咁呢樣嘢就係令到點解啲民意、 嗯、 你諗下，一來已經係重複咗啦，係咪、 嗯？ 二來咧就係會覺得今次係冇乜反彈嘅、 嗯 嗯， 差佬使用暴力嘅時候 冇啊， 冇啊， 喂條氣好唔順啊我啊、 嗯， 喂，其實佢係好暴力嘅，點解？因為你俾咗個藉口佢，俾咗個理由佢、 嗯， 英文就叫俾個 legitimate cause 佢，佢、 嗯、 喐你嘛， 嗯、 即係你引人打你啊， 嗯 但如果我哋嗰陣時候手無寸鐵，喂佢點會咁誇張啊？ 但你見到琴日同埋前日，喂佢哋係搞清場嘅時候，佢順便走咗出嚟講緊暗國七警已經被起訴啊嘛。 嗯， 你係同時間有呢一單新聞係大將啲群眾 distract 咗去另外一個 issue 嘅時候 distract 唔到㗎，因為其實你自己本身你去到即係嗰個現場咧，已經完全唔係嗰回事嚟㗎啦。 喺現場嗰啲係 distract 唔到，但係問題講緊你喺電視入邊、 哦，即係你係等於 discourage 咗啲人出嚟、 啊， 就燒咗啖氣咁樣樣，咁、 啊、 然之後咧就喺度話你啦，啊叫你認人你又唔去認咁樣樣，然之後咧你自己攞嚟嘅， 咪話你拖泥帶水， 即係佢自己 spin 咗咯。咁但係你講到頭先盾牌一樣嘢咧，即係其實你最好笑啦，即係盾牌嘅發明人啊，即係其實啊，好似阿國師啊、阿楊央嗰啲啊，即係完全就係唔見人嘅， 走撚曬去邊啊？嗰啲人 走撚曬去邊啊？ 去曬邊度啊？發明呢啲嘢嘅人， 咁呢兩日即係亦都有尋人啦，係嘛？即係咁張貼，即係呢個喺呢個旺角區喺度貼啊何俊仁嗰啲海報嗰啲話尋人啊，叫佢咩公投嗰啲啦。咁喂，而家呢兩日有好多人喺 Facebook 喺度尋人啊，都就係尋呢個皇上啊。不如我哋睇咗段片先啦，我哋。 你都覺得自己戇居， 哦，究竟是邊個社團大佬嚟到法庭，有人親自幫手點煙同爆炮呢？熱血公民首領黃楊達星期一在法院外指揮超過50名身穿黑衣戴上口罩的熱狗，夾道歡迎熱血時報網台節目主持人法國佬。為什麼法國佬會受到英雄式的款待呢？咁就要讲返上周二，一班蒙面示威者冲击立法会，以砖头铁马撞爆立法会玻璃大门，事后有十几人被捕，大部分系热血公民嘅成员，当中法国佬就被警方扣留80小时。而热血公民嘅首领黄杨达当晚咁啱就现身喺金钟，成为策划冲击嘅头号嫌疑犯。事件发生之后，我哋就去咗旺角占领区刮黄杨达，问下佢究竟系咪内鬼。呢度系黄杨达嘅主场，佢每晚都喺旺角占领区主持网台节目，有过百名嘅现场观众。节目一开始，佢就无啦啦叫观众不停欢呼。 再大声啲！你好似咪领袖嘅魅力咯，嗌你好唔好？我叫你嗌你嗌啦。 王阳达就话当晚收到消息指金钟大台有争执，于是就赶去现场。有冇咁巧合？老老实实，究竟你有冇收钱搞事先？ 哎呀，我答你都觉得自己戆居。好啦，我认真啲答你冇啦。但我觉得你要求我答你呢个问题，我觉得都几大嘅侮辱咯。今日 一直主张冲击嘅王阳达，究竟你觉得雨伞运动应该点样收货呢？ 而家好艰难咯，我只能够话。艰难，泛民同埋斗擦对个运动嘅破坏真系好大，伤害好大。 但系如果你见 去到个重创嘅地步，去到55日，我觉得个运动受到重创。 讲来讲去，大家究竟知唔知佢讲乜咧？睇嚟一直指点江山嘅王阳达根本冇答案，将个波抛翻俾泛民身上。 片咧就即系吓。睇唔到 visual 啦，咁因為我哋都係即係冇視像，咁但係咧就我哋頭先睇嘅時候咧，阿土你見到好似即係一講到錢嘅時候，有冇收錢？佢眼神好似好閃縮啊！ 我覺得係啊，你大家翻睇嗰段片啦，即係如果你問我，我會直入冇 啊， 咁簡單啫嘛，一個字， 係 使乜兜咁耐啫？系咪？跟住又要你老婆提你水咁样， 但佢叫嗰个武字，佢都要好大勇气至得。如果你咁讲， 唔系，所以佢咪不断喺度拧紧个头咯。 嗯， 即系唔敢正眼望你嘅， 储紧气啊。 啊，即系 同埋佢啲咧就充满咗口号啦，所谓即系例如佢啲指控都系泛民啦，都系斗擦啦，对呢个运动好大破坏。点解咧？我真系唔好明白。 唔系喂， 泛民到今日为止，你无论你觉得佢系即系比较温和嘅泛民、公民党啊、民主党， 完全系靠边站啊？ 第一靠偏站，第二佢有讲过一句说话系破坏紧呢场运动咩？ 冇啊！ 从来啲斗策点样破坏呢场运动啊？个理由系边度啊？有啲咩 facts 啊？即系有啲咩事实嘅基础同埋根据啊？ 嗯， 我都睇唔到、啊，系咪？ 冇啊！嗰啲指控咧，其实完全系无中生有嘅，就系、是、譬如好似又话即系人哋偷佢啲物资啊，又剩啊，跟住又话即系冇咁，你咪话咩咯？咁你上个礼拜即系叫冲击立法会嗰单嘢？都冇狗叉踪影喺度㗎。即係你讲到咁支持嗰样嘢，我都见唔到佢哋点样破坏你喎，係咪？咁但反而现实嘅效果就係你搞完立法会之后嗰、那个回响就好大啦。 你冲击个大台嘅时候，我都唔知点解你要冲击个大台。 嗯。 喂，你自己可以搭过去旁边㗎嘛。 嗯。 周围都有人喺度开緊咪㗎啦，旺角唔系咁咩？未必一定系大台最受欢迎噶，人民力量嗰个听讲都话几受欢迎噶，佢热血哥亦都好受欢迎啦。 嗯、 根据头先个片段嘅报道，有百几人每日听佢喺度鸠噏。 系啊， 系咪先？你咪自己搭个台咯。 佢又 你冲击个大台做咩啫？你理得佢喺度做乜嘢啫？如果你话呢、這个成个群众运动系冇大会、冇大台、冇组织、唔需要领导嘅话，而家你做呢个行为，即系变相确认咗系有晒头先我讲嘅几样嘢，有组织、有领导、有大台。 嗯 嗯， 系咪？真係完全唔知佢嘅邏輯喺邊度嚟 嘅。佢純粹叫佢睇唔過眼， 關你咩事呢？係咪？你有你做你嘅嘢，我有我做我嘅嘢。 嗯， 當面嚟唔到個運動嘛，因為 咁我後屘我諗到啦，我終於諗到了，你將由琴日啊前日開始，成個旺角差佬介入清場，你將佢時光倒流一數，翻去上個禮拜六衝擊立法會，所有嘅 events。呢个一个剧本嚟，呢个剧本系乜嘢咧？我哋倒数啊，清场，出禁制令，冲击人力嘅台，话我哋系二五仔，再到呢一个嘅打烂爆玻璃，系由上个礼拜三嘅凌晨，一直系杀到去星期二，足足一个礼拜嘅时间，系成个剧本，成个部署，为咗清场嚟做准备，因为点解咧？你做冲击嘅行为，你一定大部分嘅民意都唔会同意你啦。 嗯、 尤其是你系打爆玻璃，又唔系嗰种即系肢体嘅碰撞嗰种，即系唔系话反包围嗰种。 如果你咁讲落去，可以再数远啲，话咩光复十字路口嗰度，佢不断咁强，由嗰阵时开始不断咁强调，绝对唔可以俾差佬拉。 佢所有嘅行为系配合差佬清场嘅，我可以好肯定咁讲。因为点解咧？三类人。包括我哋在座咁多人，有三类人。 嗯， 第一组织者，大镬呢次神憎鬼厌咯，即系好似头先我分析咁，都系时候要走啦。 嗯， 褪。第二类人，一般冇参与呢场运动嘅群众，屌到你阿妈都唔捻认得。第三类有参与呢场运动嘅群众， 哇咁亂嘅，咁危險嘅。 嗯， 三類人咯，全部都係會幫助到你係灰溜溜咁樣撤退嘅。 嗯， 由上個禮拜打爆底下玻璃開始到呢兩日嘅清場，係一個劇盤製造出嚟噶嘛。 嗯 嗯， 中間就要轉移視線，就話我同老蕭嗰啲係二五仔。 嗯 嗯。 将佢自己嘅责任降到最低， 嗯， 而成个过程就系为咗阿爷去清场嘅目的而去做 嗯 嗯， 打爆玻璃嗰刻已经系鬼啦！上个礼拜我已经讲， 嗯 嗯， 你根本就唔系我运动嘅一份子， 啊， 你仲揾我啲业务律师，你黐线嘅你，你唔好喺度喺占领区强奸完之后，你叫我啲业务律师帮你手， 嗯 嗯， 你咪傻噶系嘛？ 但佢查喊捉查呢嘢真係好嘢㗎嘛。 所以我真係佩服佢呀佢。即係佢完全呢面不红耳不赤咁呢。 係。 係仲夠膽讲呢话其他人破坏呢场运动。你根本就从来都唔系呢个运动嘅一份子。 嗯。 Never。 佢仲话你起嗰班撞爆玻璃嘅人嘅底添。 喂我梗係要起你底啦。你玩到呢场运动而家咁样跌到得返八成三。啊屌对唔住跌返嚟。 咪八成三反对。 17% 啊。是支持呢场运动啊叫你走啊你是加码。 不是因为呢 是帮对方的阵营加码来喐我哋啊大佬。 因为呢原本呢我真係嗱你就係讲到咩啦其实琴日啊即係其实都有话即係话要有一班人话要食小肥羊啊然之后又要有光复行动啊呢乜嘢㗎啦其实都系。 劇本嚟 㗎。哎我知道。咁但係呢从来佢哋即係有一样嘢好成功嘅就係其实即係好似穆斯林兄弟会咁样係咪咁啊即係你知穆斯林兄弟会你对住以色列佢最叻咩呢匿埋喺民居度然之后去即係去射呢个火箭炮嘛大佬啊然之后死一齐死然之后啲平民埋单。即係情况就係咁啦但係阿龙呢佢就修正咗我嘛。穆斯林兄弟会呢对自己人呢咪即係对嗰啲人呢其实福利做得好好其实係。 佢平时派片派得多啲人才肯俾你咁样收埋入去。咁大问题呢阿皇上嗰啲呢咁佢呢就除咗即係匿喺民居之余呢仲要收埋你钱嗰下先恐怖㗎嘛。 喂连法国佬啊你都唔搵律师帮佢即係保释啊等人哋挨咗成80几个钟啊大佬啊。即係自己有嚟啦係咪 唔係咁你又应该公平啲咁讲即係我哋啲做人呢就冇无耻嘅即係机会踩多脚而係人哋唔俾你保释。人哋係明玩你。 嗯 嗯。 差佬係明玩你唔俾你保释要即刻带你上庭跟住攞个虚位嘅时间就係夹住星期六星期日嚟玩你。 嗯。 係咪不过算啦佢一定要埋嘅呢张单一定要找嘅呢啲盘数。係咪 嗯。 冇意义㗎啦。不过问题我嘅指控就好清楚嘅就係你是帮阿爷去部署清场的一部分。 嗯 嗯。 你仲同我讲是同路人。 嗯 嗯。 你唔好玩我啦。当我哋三岁细路哥啊唔识睇㗎全世界都睇到啦哥。係咪、嗯、我唔敢好似一周刊咁话你有收钱。我冇证据除非我睇到你啲银行户口啫。但好显然嘅一样嘢就係、是、你所做出嚟嘅一切嘅所作所为。由上个礼拜二打爆玻璃开始其实之前都有㗎啦哎即係咩揼左胶啊冲击大堂嗰啲我都未同你计。你配合埋成个剧本。 嗯 你就系鬼。 嗯 我好肯定咁讲。 嗯 系咪好啦休息一阵转头返。 好。 好。 由小见大从花生角度看世界逢星期六九点半炉炒花生主持陶君衡金英 Raymond Anthony 花生当晚食 他们说他们最积极我是谢志峰 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咁啊好啦，即係其實返返嚟啦，即係其實為咗要即係證明我哋呢個現場直播啦，咁我講啲即時新聞啦。咁啊，即係呢個而家係旺角嘅情況咧，就啱啱咧就有個即係蘋果嘅記者咧，就俾人即係又係即係踏咗翻去啦。咁啊，踏咗翻去係咩理由咧？就當然係冇解釋啦，就同上次即係琴日即係嗰個有線啦，唔係呢個 now 嗰個記者一樣啦，就推住堂梯啊，咁樣都無端端就俾人哋捉咗翻去啦。咁但係佢now 嗰個咧，就其實係。是拘留咗24小时之后无条件释放嘅。咁啊据 D18 呢佢哋自己本身嘅传译呢就话即係玩够完你呢先至放你咁样。咁啊即係等于系即係等你系付上咗成本时间即係收咗一个恐吓作用就话俾你听即係而家差佬呢系无所不用其极嘅。 同埋呢系不区分啦已经。 系啦无差别啦。 即係嗰個工程人員 係 係啊，人哋已經都係老實講喺嗰啲咁嘅兵荒馬亂嘅情況裏面隨時揸住唐梯都可能會即係打到人㗎啦。 係 咪大哥係有意定無意？ 啱啊， 係咪就肯定難判斷啦？係咪唔通個工程員特登攞個梯嚟走嚟搏你差佬咩？ 所以我唔明白點解葉博軒會見到話即係個唐梯係會真係打到人 嘅。好啊，最後結果你 眼咯， 都係無條件釋放啦，即係成日冇料到啦。好啦，今日又再拉呢一個嘅《蘋果日報》嘅記者，攝影記者。咁又系咩意思咧？其实背后嗰个 political meaning 就话，而家我系 抹 加筛选，总之你去到现场，你有稍有差池嘅话，我就喐你。 实际上同宵禁冇乜分别嘅啫。 其实佢系想制造紧一种所谓嘅白色恐怖。 系啊，啱啊。 嗯， 其实今呢最近呢个部署你都睇到噶啦，佢而家拉唔系扣留你48小时即刻上庭咯，真系全部都系咁样做咯，而唔系好似以前咁啊。就是通常最多咪十个钟头、八个钟头，跟住就俾你保释外出噶嘛，跟住咧容后再查噶嘛。而家唔系啊，当你系黑社会，当你系打家劫舍、强奸犯同埋呢个谋杀犯咁样啦， 出晒啲重案出嚟啦，嗰啲重案亦都即 系即刻送你上法庭， 系， 先玩你48小时，再上法庭先至俾你保释。 嗯， 喂，呢个系完全同过往嘅做法系唔同啊。製造嘅目的就係等你包驚嘛，你仲敢唔敢去？ 同埋即係阿黃之峰嗰啲啊，又話即係其實喺拉嗰陣時俾人揸春袋啊，跟住 黃之峰都係咁 啊， 係嘛？ 所以邊個話社運明星有著數㗎？即係上個禮拜 社運明星有咩著數啊？完全係冇著數嘅一樣嘢嚟㗎。 有啊，揸多你兩嘢咯， 係嘛？唯一就係點咧？佢要利用你呢個社運明星，黃之峰都俾人揸春袋啦。咁、你阿龙惊唔惊？你 Anthony 惊唔惊？你再去嘅话， 唔系唔净止系有个14岁嘅都濑嘢啊！如果14岁濑完嘢之后，仲要话咧，即系其实剥夺你嘅监管权啊！然之后即系拆散你家庭咁 Q 样啊！即系话你做好，即系俾你个仔咧，即系其实去呢、這个即系战亡现场咁 Q 样、啊。 所以翻我头先即系孖阿勾达嗰个结论嘅或者嗰三种人，都全部系会方便到你。是去退场的嘛。因为大家都惊了已经。组织者就觉得哎呀我好多无辜的人。是吧参与者就哇下一次拉我又扣48小时。 喂 收跟住上埋庭。是吧日后要面对法庭的审讯。一般的民众抵死啦你班契弟霸条街咁耐。 喂 成个剧本就咁。 修正返少少嘅啫。咁就阿黄之峰呢就喺拘留所嗰度俾人打。咁至于 捉嗰陣时揸春袋。捉嗰陣时揸春袋。咁即係等于即係其实龙和道即係个17岁僆仔又系一样咋嘛。又系捉嗰陣时揸春袋咋嘛一样咋嘛。所以我怀疑其实呢佢呢啲训练呢其实系咪真系教你咁样去做呢 刻意咁样做。为咗配合成个运动嗰个剧本。要你退场嘅部署嚟。因为以往咧，不嬲都冇咁嘅国家机器咧，咁样镇压法噶嘛，系咪？佢而家已经系玩到好叻嘅手段啦，又唔系去到即系出坦克、机关枪嗰个地步，而系褪翻少少，等你包仔自己惊，等你自己让步， 即系打心理战嘅啫， 等你退场。所以我头先我未讲得晒咧，就系话咧，你而家冇得选择啦，佢而家其实逼你咧系升级啊，而你只有升级呢一个方法，包围政府总部，等佢咧3000个公务员冇得翻工嘅时候，再进一步而你计算过嘅，头先我讲成本效益计，有咩输啊？要输都输 Q 晒啦，我哋成个泛民系咪？你都唔使谂选啦，系咪？公投你又瓜梗噶啦， 係咪公投一定瓜㗎喎。嗱当然你仲可以有一个办法學八九年五月嘅学生咁絕食囉。 嗯。 你冇飲葡萄糖喎，你冇飲益力多喎，飲水算喎。 嗯。 同佢速戰速決。 嗯。 玩命㗎喎。 等啲救护车哔哔叭叭咁返嚟。 真係玩命㗎喎。 逼政府让步。嗯，我哋有能力所做嘅就係我哋去撑呢场运动嘅，只有包围呢一个嘅政府总部，焗佢包就冇得翻工。 嗯， 只有呢个方法。如果唔系你点啊？你继续塞住喺度啊，继续棘住喺嗰个旺角同铜锣湾啊！我而家同你变招，嗰两度我放弃，我集中晒所有人力，全部去晒政府总部。第一，我对一般嘅民众减低最少嘅滋扰。等啲有啲條氣順翻啲。第二，我減低無謂嘅即係損失，包括啲群眾俾人搏球嗰啲，我啲領袖俾人拉48小時跟住上庭嗰啲，又咩多單？唔好同佢糾纏嗰個問題，唔好當自己打窩 game， 就同你賭一鋪。但係要落手一個原則就是和平，非暴力。你唔好走去打爛即係政府總部嘅玻璃，但係個包仔冇撚得翻工。我睇你拖得幾耐，同學。而家我要速战速决，我一打持久战咧，我哋一定输嘅呢场运动，只有呢一个选择。所以商学三子就唔好再搞啲咩，依家有咩电油钱啊，依家话嗰啲音响设备，唔好再烦恼嗰啲问题。 唔系咯，真系好奇怪啊！真系 我真系俾佢吹胀，喂你退就退，你自首我都欣赏你。 唔係佢兩次都係嘅，佢就係打啲開口牌咧，跟住係俾人夾先至做嘅。即係佢嗰陣時即係佔中，你唔係因為黃之峰去衝，你都唔會夾住你去即係話佔中啦。即係你而家又係，你講咗幾耐啊？你講自首，佢起碼講咗成個幾兩個禮拜，係嘛？但係而家你又真係俾人 冇自首都冇用啊！人哋係會羞辱你啊！你嚟自首我唔睬你啊！你咪落 statement 咯。 嗯， 跟住我過幾日先等你朝頭早六點鐘去你屋企拉你。 唔系你一个唔顾形象嘅政府同埋警察咧，其实你嗰啲系咩？你唔系答案，唔系武器嚟嘅啫。 你要出招噶啦！我哋已经即系等咗咧，由廿几三十日开始咧，我哋一路喺度成个运动咧系 lose 紧嗰个 public support， 系损失紧群众嘅支持。点解？因为我冇一个新嘅方向啊嘛，我不断喺度俾人哋挑战紧我嘅大台、我嘅大会、纠察。我哋俾嗰啲友仔轉移曬我哋啲視線啊！而係你冇諗到個運動究竟點樣搞法，上北京又唔掂，公投泛民班阿哥亦都未必配合你。即使你搞公投都好，咁你輸咗點算？係嘛？啲友一定會諗呢個問題噶嘛？你銅鑼灣、旺角咁、中環或者金鐘嗰啲地方，咁你撤唔撤先？冇關係噶嘛？我係群眾，我都會咁鬧你泛民啦，有乜關係啊？你咪繼續去搞公投咯，我咪繼續佔咯咁樣。 搞洗楼团又俾人搞， 你完全系进退不得啊！乜嘢困咗一个死角度啊？困咗个墙角度啊！俾个太神啊，系咁挥拳打我哋啊！打足六十日啦，仆街！喂，我有咩办法啊？咪升级咯，焗你政府咯。 其实唔正直啊！ 你公务员翻唔到工，你点算？你function唔到嘅政府点算？我同你捉钱捉权。你挨一日、两日、三日、四日，得唔得？嗱，呢一铺即系我已经冇晒钱噶啦，得翻几个筹码，过唔翻大海噶啦，吓、啊、用呢、這个即系贵宾厅呢一个嘅攞筹码叫咩话？乞衣啊， 贵宾厅 嘅做法，我同你屙烟， 系， 嗯， 但系你要有能收能放嘅能力，就系翻咗旺嗰啲旺角嗰啲。算咗去算数啦。而家你都攞唔赢，攞唔翻噶啦。铜锣湾嗰啲主众 聚焦金钟， 聚焦金钟，为政府总部留，为立法会，俾埋压力泛民嘅立法会议员，叫佢全面拉布。我哋只有呢个方法咋？如果唔系输到扑街噶啦。你谂下，我哋嘅民心都冇晒啦。个民心嘅意思唔系话我哋得唔得到佢支持，而系我哋大家冇咗个意志，继续同呢个政府抗争啊，同当权者抗争嘅意志系冇晒。 嗯， 咁我点搞？嗱，形势就系咁啦，民心不断失，民意不断系企我哋嘅对立面，阿爷一步都唔让，睬我哋都傻，咁我唯有出奇招啦，都唔系好奇噶啦，咁、那个招就系屌，好正常噶啦，同埋当权者都会觉得我先会同你谈判啊嘛， 我点解要同你谈判啊？你叫次次都冇人睬你嘅，即系你冇上而下领导嘅，系咪先？我都唔睬你啦，阿龙，原来佢哋喺度跟你嗰班人，全部都唔听你话，仲屌你嘅，屌大台嘅，屌你左交嘅。我同你倾完做咩？我倾完之后，原来你都系继续系咁嘅。我点解要加强你嘅 legitimacy 啊？加强你喺个场运动嘅领导地位。 即系而家持久战系唔 work 咯，而家系，因为嗱，尤其系而家你拖长嚟玩咧，佢而家黑社会佢又系全面统战啊嘛，系嘛？即系佢去到即系嗱，你见到而家咧 ，so far 嚟讲咧，你任何字头都好啊，其实系有有撑有反嘅，即系你对于成个占领运动系，咁你但系你见到嗱上个礼拜啦，就话有一批人即系其实系撑占中嘅黑社会，就即系俾人哋即系翻大陆嘅时候俾人哋运咗啦，即系捉咗啦，即系 半年到九个月啊，嗰班真系惨啊， 系好惨啊， 得两个罪名嘅咋，就除咗黑社会嘅身份之外，就系因为撑占中啊，大佬 系 几大镬啊！ 咁当然佢唔系叫 charge 你叫撑占中啦，但系即系佢 喂上面唔使解释咩理由噶，行政拘留系咪先，大佬？ 佢总之就而家系。起碼至少就一個月啦，好似差唔多係。咁你叫雞都唔使咁慘啊，大佬啊，係嘛？即係佢而家咪就焗住你咯。即係嗱，你而家你啊，即係唔係淨止揸春袋咁簡單啦，嚇！即係你而家你翻翻落去，咁你就要投誠噶咯，嚇！你成個黑勢力係倒向曬你嗰邊。 唔係，而家最慘就係咧，你唔好講政府啊、老共嗰 part 啦，即係契弟啦，係咪？你自己我哋自己反對。派陣營裏面咧，都係冇咗組織同埋領導嘅意志。 組織你係鬥唔過共產黨 嘅。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其實我真係唔想講嘅，即係嗰次一出禁制令嘅時候，我聽到即係某一個學生代表嘅發言人，我唔知佢哋有冇真係認真傾過呢個問題咧。 嗯， 你一出禁制令嘅時候，你走唔出兩個選擇嘅啫。一，你就叫我啲同學或者我啲市民同你死頂，睬你都傻，公法同司法。冇分別嘅，我都係公民抗命。第二個選擇就話而家我嗱嗱騰一騰啊，遵守個法治，俾啲好嘅形象睇。無論你選擇邊一個都好，都冇理由有第三個選擇嘅。佢哋就揀第三個選擇就點咧？我而家解釋咧，即係如果違反禁制令咧嘅後果俾你聽，跟住你哋自己群眾自己選擇。 嗯， 喂，屌大佬，即係我哋嗰啲真係跌曬落地。我聽完呢、這個即係 announcement， 阿哥。你唔系咁啊嘛！你一系叫我冲，一系叫我褪。你冲又俾人闹，唔出褪又俾人闹。你冇理由拣第三个噶，因为你最 comfortable 嘛嗰、那个。 嗯， 阿龙你自己选择啦 ，Anthony 你自己选择啦，做唔做呢个大军阀嘅节目咁系嘛？喂，我唔系咁噶嘛。如果你作为一个真嘅领导嘅话，例如阿龙系领导，你梗系喂，做啦咁样喺度碎你噶嘛。一系就唔好做啦，冇人听噶屌。喂，你得两个拣择噶咋，选择噶咋，抉择噶咋，但你竟然拣第三个。我都系咪吹到一？其实我上个礼拜已经想讲噶啦，我前个礼拜都想讲噶啦，即系唔讲又讲，讲开又讲嘅啫。我听完真系搭晒低，喂，点搞啊？呢场运动你输梗啊！你系俾人睇住你嚟输啊，扫晒你全台嘅筹码走啊，乜都冇啊，衰过唔搞啊！早知唔搞公民抗命啊，屌唔搞占领中环啊，都冇咁衰啊！屌又唔同你谈判，又睬你都傻。一步都唔肯让，咁有咩办法？攞翻你嘅领导意志翻嚟，听就听，唔听算。唔好睇住个 Facebook 做人，唔好睇住啲 social media 做人。嗰啲全部你当佢系鬼得噶啦。假设佢集中自己嘅意志，你跟就跟，唔跟你自己搞过另外一场运动，我扑街你。唔系点啊？有咩办法啊？而家呢个时候，喂，你真系越谂越兴啊，大佬！你去旺角，你仲去做旺角仲去顶啊？无谓牺牲啊，系嘛？所以勾大绳啊，屌！讲最多用武抗争嗰条友就走捻咗去啊！ 呢两个礼拜即系其实唔系呢两三日咧，连节目都冇做到，即系双网都冇做吓， 就匿咗台湾啊嘛！ 呢、這个 台湾都未选举，屌人哋星期六先投票， 系 屌我都系星期六先开会，我几惊我做咗佢嘅角色啊！扑街咁，你星期六你清场咁啊！扑街，我啱就，不过机票唔喺香港。吓，使唔使即刻改机票翻嚟？ 咪真系好好笑，即系、 啊、我都系买贵啲嗰张 open ticket 啦，大佬。如果唔系真系俾人屌嘅，真系。 我听过咩咧？叶一之又讲好好笑啊！佢话咩啊？嗱，以前咧，即系嗱，以前就中即系热狗咧，就我都好中意食嘅咁样样。即系喺 seven 咧，有只长啲嘅热狗咧，咁我只就唔系叫热狗，叫潜艇。 咁而家即系而家嗰班热狗咧，就全部拉长晒个飞沙潜艇。 唔系，但系我总结我嘅睇法啦，即系呢场运动里边咧，唔好从佢再同佢纠缠咧，喺旺角嗰个嘅 war game 嘅战场里边， 嗯， 唔好纠缠喺铜锣湾，因为嗰啲系对其他人咧系有好大嘅滋扰，同埋我系俾咗好多人嘅口实嘅。 系啊， 我哋翻去政府总部，要政府找呢条数啦。而家佢就睇死我哋。因为我谂我哋散啊嘛，我哋第一我哋军心涣散，第二我根本就啲群众系冇一个民主嘅机制去讨论我哋嘅决策嘅， 嗯， 咁点搞啊？ 又俾你即系其实嗱，你大台其实系等于冇咗嘅，等于系 冇捻咗噶啦，斗刷都冇捻用噶啦，挡唔到啲人去即系拿刀攞枪噶啦，系咪？我哋已经俾佢打到散晒成场运动， 嗯， 佢喺个另一翼里边啊嘛。佢打緊右翼啊嘛，屌政府就明刀明枪就打左翼啊嘛，扑街！我都冇晒啲后防， 即系你拖长嚟讲系等死咯，系嘛？即系咁嘅意思系嘛？咁啊，即系但系你知道啦，其实你共产党其实唔系话即系谂即系目前嘅即系嘅策略嘅，其实谂得好长远嘅。即系你 even 你而家咧，即系你即系谂住搞点样搞运动都好啊！即系其实佢哋都系即系喺度 plan 紧以后嘅嘢，即系退场之后会点样算，甚至乎咧而家。即系大学咧，选一学生会咧，佢都走嚟渗透嘅。不如我哋去一段片先。 佢哋就话共产党最多系乜嘢？有钱啊嘛。如果你帮到我，我哋就可以俾到呢啲嘢。 今届学联被北京朝人眼中钉，左派当然要维稳，目标是派人加入学联做试眼。上星期五，城大学生会候选内阁牵绳宣布退选，更加爆出收到恐吓。但是原来故事有另一个版本。退选的牵绳外务副会长郭星显添臣话，在选举前城大师兄主动接触他，介绍阿俊给添臣认识，并约他同一个神秘人见面。 我去到呢就见到阿俊啦，同埋佢另一個人咧，就佢哋暗示自己係中聯辦嘅人咧，就一齊傾偈，就傾下佢哋想我做啲乜嘢啊？外務副會長呢個位咧，如果做到嘅話咧，希望喺我呢個位上面咧，可以發揮到一啲功能，去到幫助佢哋互相合作。如果我幫助到佢哋咧，個前途啊、錢啊呢啲嘢係唔需要擔心。即係話以後條路咧就會好行好多。即係佢哋點解想我入學聯？佢哋就話佢哋覺得依家學聯啲人啊太過激進。 佢問過前學聯中人，核對個照片之後先知道神秘人係精英會副秘書長黃耀影。十幾年前兩次參選港大學生會落敗，畢業之後任職左派團體，能夠獲委任為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同中聯辦嘅關係密切。至於呢個阿俊，原來是香港大學學生會前職員林家俊，當時已經被指協助滲透港大。添臣不知道莊裏面有人已經接受統戰，更加不想淪為滲透工具，所以選擇退選，但就引嚟連串恐嚇風波。本刊聯絡黃耀瑩和林家俊，但不獲回覆。點知幾個鐘之後，林家俊就用太空卡打俾添臣，質問佢點解公開事件，面上承認統戰犯案。 喂，你係？喂，係啊，咪你出賣嗰啲咯。不過同你講，過多幾日出曬啲報道咧，你名又出賣，一定成名啦。睇你幾時話俾啲人知咯。可能見過啲咩人咯，有啲咩人介紹到啲咩人咯，都唔緊要啦。其實你都明，我都明，人都知道噶啦。所以加油啊，叻仔真係出名噶。 即係其實咧，外務副會長呢個位咧，其實好重要嘅，因為其實通常學聯咧都係由呢個 EVP 去做嘅。咁 常委會嘅常委成員啊，每一間院校 必然嘅成員嚟噶嘛，係嘛？ 冇錯，即係八間院校有八個 EVP 係嘛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即係外副啦。我哋嗰陣時候叫，咁就加埋秘書處嗰四個秘書長。如果有四個秘書長嘅話，不過今屆得兩個啦。 嗯， 咁就。因為我哋以前學聯嗰個諗法咧，由會長制轉做秘書長制咧，就是、希望能夠係 involve 啲院校咧去參與嗰個決策嘅， 就平等啲咁樣樣。咁啊，即係其實當今咧，即係而家喺呢個發展局咧，就做呢個正座嘅馮英倫咧。 即係其實當其時呢其實都係做 EVP 嘅。 咦咁咪即係學聯嘅常委 係啊。 喔咁叻仔啊。 咁佢、就之後就阿梁振英選嘅時候呢佢都做埋佢即係嗰個即係呢個臨時嘅即係叫做係籌委會㗎嘛即係嗰個特首辦嘅。咁、所以其實都係培養咗好耐嘅。 其實呢以往你睇個名字已經知㗎啦、啊。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工會聯合會無論英文叫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其實本來是爺的衛星組織來的 是嗎、 他這麼多年來其實真的是八九年決裂的是不是因為李圖成嘛一路以來呢都是想即係滲落去呢一個嘅滲透呢個學聯啊，滲透學生。 咁佢見到有學聯嗰陣時候，佢自己喺中大就起咗檔嘢，就叫學協啦， 都冇用啦。 係 係咪？因為點解咧？一日你係有民主普選產生嘅學生會嘅成員，就等於你呢個聯合會，即係學聯咧，係會係反映民意噶嘛？ 嗯， 其實你從學生呢個組織。个角度已经睇到咧，点解需要一人一票普选嘅咧，大佬？你系渗透唔到嘅。而学联嘅重镇喺边度？学联嘅重镇就喺港大，所以佢不停搞港大嘅。当时刘乃同佢仔刘芳、陈一岳嗰啲，全部都系搞港大嘅。我嗰阵时候做学联秘书长都系嘅，第一个令头佢就会问港大嘅常委：你咩意见噶啦？所以周永康比较我有呢个好处，即系周永康嚟自港大啊嘛，第一个做港大学生会会长啊嘛，再做秘书长咪有呢个好处咯。如果唔系，你一定要睇住佢面色做人啊。所以阿爷要搞咧，一定系搞港大，所以搞过两次港大。 系 系咯， 刘芳、陈一岳， 刘芳系刘乃强嘅仔， 系啦。而你谂下，我当年点解有俾人闹噶？我第一次四月嘅时候，即系胡耀邦逝世嘅时候，上北京嘅时候。我哋本来系谂住，我自己谂住系打正旗号，系去声援噶嘛，因为已经发生咗咩新华门事件啊，啲学生运动已经起嚟噶啦嘛。最后我都系要尊重港大嘅讲法啦，变咗叫调查研究团啦。最后都要尊重个港大嘅讲法咧，就话咧要建全国学联咧，即系内地嘅官方学生组织同埋港澳办啦。喂，我冇办法，我唯有我局，因为我好想去，亦都觉得一定要去。最后的结果咧，就系选择咗呢个台方，我翻到嚟咪俾人屌屌，冇所谓， 好多死猫， 系嘛？ 因为如果你真系，喂，你开晒口牌嘅话，佢咪有防备咯，系嘛？ 喂，呢啲系港大嘅谂法嚟嘅，因为佢比较官啊嘛，比较 bureaucracy 啊嘛。而佢而家爷嗰个咁嘅部署，其实系希望能够修补翻由八九年开始或者八十年代开始，其实已经系开始弱即弱离噶啦。 嗯， 从来呢个本来佢个卫星组织，尤其是喺国粹派七十年代嘅时候，到八十年代头变成一个统战嘅对象、利用嘅对象，因为你支持民主回归啊嘛，即系而家我哋俾人屌嗰啲啦，系、嘛？即系阿黄雄啊、叶建源啊嗰啲啦，当年佢哋赞同噶嘛，系、嘛？好啦，到今日发觉咧，其实系越嚟越有大问题。香港两场最庞大嘅运动。八九年又好，而家嘅雨傘運動都好，其實都係阿爺冇辦法統戰到學生，而係最難。因為點解咧？我做一屆嘅啫嘛，屌你統完我之後，跟住點咧？ 係 嘛？陳一岳走咗之後，咁點咧？第二個就做嘅啦。 呢個就 exactly 啦。 唔係咁，所以你見到 你唔可以學聯走咗個即係呢個叫做金日成出嚟噶嘛？ 喂，我哋嗰啲師兄全部都係契弟嚟噶啦，馬逢國啊、陳旭祥啊嗰啲，喂，對我有咩影響啊？ 係。 系咪一朝天子即系一朝臣啊？ 冇噶，流水嘅官啊嘛。 喂，佢点样统战啊？所以后期佢嘅做法咪就系咁咯，即系话学联同佢决裂啦。佢请晒所有学生会代表。嗱、当年我仲有少少余勇啦，咁我就叫晒所有学生会代表喺呢、這个即系新华社，即系而家嘅中联办啦门口烧晒请帖佢咯，屌！佢请佢去出名啊嘛，唔捻请学联啊嘛。当然我有少少条气唔顺啦，仆街系咪啊？但系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烧。新春春命嘅请帖，即系同你决裂啦。 哦，咁串 九零年咯，我记得 系 系咪？跟住一路大到嚟嘅，但系佢一路以嚟嗰种渗透同埋嗰种即系佢嘅组织方法都搞唔掂啊嘛。所以我后屘我哋成班旧嘅学生会嘅人喺度倾嗰阵时候，因为你有民主选举，佢搞你唔掂。 所以其实佢 我捅完你 Anthony 一届、嗯，你做咗契弟啦，啊，即系补翻啲水俾你啦，啊，有钱有权啦，咁下一届阿龙 啱啊， 系嘛？你同佢分裝啊，大佬！屌，我又要再審一筆啊！ 所以其實佢係咪就係由呢個學生會嘅經驗咧，佢都睇到就係話香港嘅普選係唔可以放咯。你要見到就係話你一票係 啊一樣嘅咋，同一道理啫嘛。係 啊，你另一嘅慶嘅另一邊啊，屌！ 係啊，嗱，你學生會咁細嘅組織係嘛？即係你成間學校幾多人啊？你大概你頂多咪萬零人，你好似 Poly City 咁多人嘅，咁但係你萬零人都管唔掂喎。 係啊。 我哋唔好话乜嘢啊！你就算你提委会啊，你全部搞晒个人票啊，你都 out of control 啊！所以其实点解强势攻佢系唔肯放？其实就系见到呢个理由啊嘛。 提委会都有危险。 系啊， 所以爷咧嘥气啦，唔好嘥啲钱啊，去做学生会组织嘅统战工作。是冇用噶， 唔系啊，佢 失效噶。 佢真系搞咗个职业学生出嚟，然后利用嗰个职业学生结到一条人脉过去噶。 喂，你要搵好多届、啊， 做唔到啊，因为你变数太多啦。 你洗底 啊，都要洗起码三到五届啊。 啱噶， 你先可以转变到个传统同埋改变到个路线啦、啊 嗯。 喂，我之前啊，或者八十年代之前啊，各国粹派够垄断咗所有学生会同埋学联啊，系廿几年啦、啊。 嗯， 一嘢咪转翻过去。有咩用啊？ 冇用噶， 冇你 唔系你始终系流水嘅官咧，你年年都 你估你真系工联会啊？ 系啊，啱啊！ 喂，工联会嗰啲阿叔就不停喺度做会长啫。喂，你学联你只系做一届啫嘛。 嗯， 唯一一条友叫陈旭祥系做咗两届学联会长嘅。喂，我哋边好意思啊？屌你做一届算数啦，系嘛？你仲早，大佬你真系职业学生啊！ 唔系你年年铺铺清嘅，大佬你点搞啊？ 你点样同佢铺铺清啊？ 系啊。 你仲有喎，你唔係控制咗个秘书长搞掂喎，你控制埋即係嗰啲所谓 EVP 喎，各大学生会嘅外务副会长，即係而家佢扣嗰条喎一样喎、 嗯。 喂，你搞好複雜喎大佬。 好撚複雜。 难过你搞啲街坊组织嗰啲互委会喎。 唔同啊。 係咪你不如放嗰啲时间嗰度，不过唯一就係可能中联办嗰女友諗住试下呢个咁难嘅。交下功課咁樣，屌你咩就出得事啊？ 唔係，其實佢諗得好簡單嘅，因為其實你自己本身作為大學生嚟講咧，你兩年之後你都畢業啊嘛，你兩三年之後都畢業，你咪有資以嚟咯。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 三十歲嘅人， 啊、 嗯， 嗱，我人生經驗就三十歲到咧，你就會開始諗啲啲問題。但係你做緊學生嘅時候咧，其實係我唔知大家點諗， 唔係㗎， 我自己咧 唔同咗啦， 就係少諗錢嘅問題嘅， 唔同咗啦。而家啲人係 你擺一堆錢喺我面前咧，我都不為所動嘅種人。 而家啲人係早熟好多啊，你明唔明白啊？ 我唔知啊， 變得好早就變得好現實㗎啦。 OK， 因為嗱咁講啊，嗰啲學生咧，而家咧其實多咗associate degree 之後咧，因為其實已經好多 long jupas 嘅人咧，就係即係由 associate degree 上嚟啊嘛。咁嗰啲人係好早咧，已經係搏曬命去讀書啊，唔會諗一啲咧理想嘅嘢。即係 喂，冇理想嘅人，又點會走去做學生會咧？考嗰啲個 ons 得唔得咧？係嘛？ 嗯， 考下公開試得唔得咧？即係例如做讀會計嗰啲，早啲考個牌都得噶嘛。啊，不過唔夠 credit 可能係，即係你要 pass 咗嗰度先，唔係我哋嗰個年代， 係 咪啊？我哋嗰陣時候我啲同學走去考 ACCA， 佢一路讀緊一路考㗎嘛，大佬。 時代唔同咗啦，時代真係唔同咗啦。 喂，但係咧，佢呢一個即係簡單總結啦，喺第二節完之前咧，就係阿爺呢個心不死咯。係 啊， 係啊，好明顯啊。 但係咧，你一定係徒勞無功嘅，一定係將你嘅維穩費咧。是抌落海嘅。 唔係喺佢角度嚟讲係搞得你一届得一届嘛。 搞唔到你起码要洗三到五届先得㗎。同埋係第五届之后换咗人咪又一样係抗港一样係反港係咪一样係走上街头公民抗命嘥气啦。係咪你花生台你都搞唔撚掂啦你冇话搞到学生啦。我哋咁多人都唔知边个打边个有时我都唔识得晒啦大佬啲主持人噏唔晒名啦。係咪你统一个有咩用啊係咪个节目可以俾我哋踢走㗎嘛虽然咁比较粗暴啲仆街係咪係咪我哋又唔收钱过都。 大佬我出名包容㗎大佬。 係咯我哋出名包容㗎嘛你渗我哋好过啦仲容易啦屌。 你咪即係大爱左交嘛出名呢样嘢嘛。 自认咗啲咪屌而家大镬真係屌。 好休息一阵。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 职场上 X 同 Y 的配合是不是一定有效？婚姻又是不是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苏显亮 Ernest So。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好啦，捱得到你第三節嘅話呢，都唔介意聽聽啲離地啲嘅嘢啦，即係咁啊，呢節我哋講講即係大陸啦。其實我都少好少講大陸啊，因為其實你講大陸嚟講呢，其實即係你知啦，花生台係阿 B 嘅一個特權嚟㗎嘛，即係你講大陸嘅官場係咪？咁啊，但係呢單嘢就似乎唔講唔得啦，啊就係講呢個山西，因為我都真係幾好笑啫。 山西報政司個五千兩咁啊？ 唔係，山西就好似呢，就最近呢就有兩位女高官啦，即係一個就叫楊曉波啦，另一個呢就叫做呢就呢、這個咁啊，即係總主要呢個楊曉波啦，就同埋呢個呢就叫做張秀平。咁呢就一個就係高平市委嘅呢個副書記啦，咁另一個呢即係市長啦，亦都係。咁呢就點解會即係相開呢？話據聞呢就話即係就涉嫌呢就有呢個咩喎，就同好多人通奸喎。咁而通奸呢嘅對象呢就其中一個呢就係、是、同即係時任嘅幾位嘅書記啦。咁啊嗱其中一位呢叫做係楊曉波呢位呢，嘩真係其實係一個叫做所謂嘅美女高官啦。但係其實當其時嚟講呢，原來呢佢係升得好 Q 快㗎喎。 嗯。 咁升得好 Q 快呢。 幾大年紀啊？ 幾大年紀？四十幾歲嘅，四十九歲嘅啦，已經係。 係咯，睇個樣即係應該 阿嬸嚟 咯。阿嬸嚟㗎啦。 阿嬸嚟㗎啦，但係喂， 仲有咩魅力啊，大佬？ 喂，你好難講，唔係即係嗱，佢 床上技巧啊， 佢樣唔差嘅，佢係升得好快嘅，好快彈起嘅。咁但係咧，即係你唔好話佢啊，你淨係講阿譚博咧，佢成日唉，即係佢講得好回味啊，嗰啲即係叫所謂嘅一啲叫女主播，尤其央視嗰啲主播啦。喂、嗯，央視啲主播，你淨係講阿邊個咧？阿周永康啊，即係唔係學聯嗰個啦？喂，周永康佢其中一個央視主播又係五六十幾歲噶嘛，大佬啊，即係好中意揾個主播幫佢吹簫噶嘛。嗰陣時話，喂咁呢啲都唔係年紀問題嚟噶，佢就係貪好威嘅啫嘛。其實係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你大陸官場，如果你話通奸啊、有染嗰啲咧，即係好多時候同年紀係無關嘅。其實係 係咩？ 真係㗎， 其實真係唔明白大陸啲男人咩諗法喎，真係。 關事啲身份問題嘛。 我成日都會覺得一個樣嘢就係呢，即係四十幾五十歲嘅男人又係鍾意廿幾歲嘅。四十幾又鍾意廿幾歲，三十幾又鍾意廿幾歲。就算你十幾歲嘅時候呢都係鍾意廿幾歲嘅女士㗎。 吓，八廿几岁都 我成日有呢一个嘅即系哲理嘅， 系 吓咁啊违反咗我呢个哲理喎，大佬。 咁你知啦，即系其实呢个山西嘅盛矿盛产呢个煤矿噶嘛， 系 咁啊，即系而家就俾人话就系话，即系山西嘅官场咧就比煤更加黑啊。啊！即系你除咗钱权之外啊，即系话女人呢啲样样有有啊！即系如果你话双开嚟讲咧，佢今次系开咗先例嘅，即系攞呢个通奸为例子嚟讲咧，佢系开咗先例嘅。咁点解会打到咁犀利咧？哇！你如果你俾人话通奸嘅话，喂，咁其实你自己本身都即系难以即系你都无地自容，搵窿捐啦，系嘛？即系你做咗咁大年纪，系嘛？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去到咁大力度啦，即系你。谂下点解要咁样搞山西啊？咁山西系即系另计划嘅老巢嚟噶嘛？ 嗯， 系嘛？咁即系其实你 一夜想起咗佢 系啦。 其实老实讲，中国嘅官场里边，钱、权、色基本上系勾埋一齐嘅。 系 系咯。 虽然我哋唔单单系睇即系我哋平时去机场啊，即系或者喺街边即系报纸档里边咧，见嗰啲即系畅销书嗰种嘅所谓钱权色嘅勾结。咁簡單，而係確實喺內地，你唔係透過即係阿譚啊，更加誇張啦。佢嘅講法就話啲女主播因為係有政治交易嘅功能啊嘛，即係同完 Anthony 上床，再同我上床之後咧，嗰條女係交換我哋兩個 襟兄嚟㗎啦。 第一就係襟兄，第二就係作為我哋兩個交易嘅中介 係 係 作為我哋交易嘅中介啊嘛， 嗯 啊， 同埋收風啊嘛，佢通常呢啲亦都係即係做埋，即係有時亦都做埋啲間諜啊，或者其實 networking 就係咁樣搞翻嚟嘅。老實講係 公共情婦嘛， 先暴嚟啊嘛，大佬啊，大家都上過呢條女，即係其實就證明大家係有共同語言啦，係嘛？即係呢啲嘢，喂，你通常你如果你話用一啲軟話題去切入嘅話，你啲最好啦。講真，男人之間真係係嘛？你唔係講波就係講呢啲波㗎啦，啱啱先？咁啊，即係所以你話即係嗱，阿邊個令計劃咧？即係其實佢就即係過到呢個叫做係十四大嗰，唔係即係呢個四中全會嘅關啦，即係亦都冇事啦，係嘛？咁啊，而家似乎唔係啊，你習近平亦都唔會放手。你知道而家即係你上次亦都講過就係話，即係幾檢，即係其實而家係佢一手找噶啦嘛，而家係佢管埋呢樣嘢啊嘛。咁所以其實習近平唔係咁容易放手咧，似乎就。咁啊，國情呢 part 即係係咁以講少少啦，即係 留翻炮打司令部， 留翻炮打司令部嚇。咁啊，即係嗱，講到呢一節啦，即係嗱，另一樣離地嘢咧，就阿龍咧，佢就即係睇過一篇嘢啦，就係、是、最近就係咧，就而家咧就叫有個 diplomat 咧嘅一個網站咧，有條友就叫 Livin Coca 就寫一篇文就係話，喂，今年2014年，喂出好多事喎、啊，亞洲。系嘛？先后又有即系呢个叫做系泰国，亦都有占领呢个咩啦？占领呢个曼谷啦，系嘛？占领曼谷之后，其实好早噶啦。其实你讲到占领曼谷，我谂呢个最早嘅，差唔多系。 系啊。 咁之后韩国亦都有事啦，系嘛？但系韩国亦都唔系好高调呢单嘢吓。 韩国其实讲紧本身系沉船，然后个船长走咗去啊嘛。之后啲家属就全部就走去追究，就走去追究点解会有个咁不负责嘅船长喺度啊嘛。 系， 同时亦都讲翻，喂，究竟其实成家船公司，因为佢系公共事业，咁究竟佢系点样经营，你都要挖翻出嚟讲啊嘛。 嗯， 其实系一个民主巩固嘅过程嚟嘅，再数落去就已经系呢、這个太阳花学运啦。 系啊， 系咯，呢个其实都。讲紧服贸呢一样嘢，亦都系一个民主巩固嘅过程嚟噶嘛。以公民不合作嘅占领立法院呢一种咁嘅行动，去到成就翻台湾成个民主啊嘛。 嗯， 跟住再落嚟就已经系即系香港嘅雨伞运动啦。 系， 所以你见到其实成个东亚今年就系利用公民抗命呢一样嘢，去到争取民主或者巩固成个民主咁样嘅，咁所以佢先至咁样。 所以呢个作者就将呢个誉为系亚洲之春， 系啊， 系嘛， 嗯， 雨伞运动系其中嘅一部分， 嗯， 台湾太阳花亦都系其中一部分，包括印尼啊，包括即系韩国啊，即系南韩啦，吓， 系啊， 全部都系有呢一个嘅民主嘅巩固。或者係民主嘅衝擊， 但你講個運動嘅相連性嚟講咧，你除咗台灣同埋香港比較密啲之外咧，即係你見唔到，即係你話泰國啊，即係同埋即係呢個韓國啊，亦都會有啲咩相關咯。 其實 即係你頂多可能話就係話叫做一個巧合，即係你唔會話一個大串聯啊，起碼就咁你如果你話即係同呢個 叫做阿拉伯之春係嘛？ 係啊， 咁你阿拉伯之春嚟講，其實佢嗰個感染性、嗰、那個傳染性係強好多噶嘛。咁但係只不過就係話你傳到後來，即係連呢個埃及都出事， 嗯、 即係呢個就始料不及啦。因為 不過話說回來，就係你此起彼落咯，喺亞洲嗰個嘅群眾運動，未必一定係公民不服從咁簡單。亦都係有即係反建制嗰個成分，咁、 嗯、 你背後嗰個深層次嘅原因已經唔係話因為嗰個地域嘅問題啦、 嗯， 而係你成個亞洲嗰個嘅經濟發展嘅過程能唔能夠同個政治制度嘅配套嘅問題嘛、 嗯。 所以呢個作者都幾醒㗎，哇！佢啲 term 都幾犀利㗎，叫 democracy gap 啊嘛。 嗯，係咯， 係嘛？我哋以前都好少用呢一個嘅 term 嚟形容㗎嘛，係咪？ 係 咁，因為點解咧？亞洲嘅社會裏邊，你面對咩問題啊？第一，即係貪污嘅傳統咧，係比較即係根深蒂固嘅，而係個制度去保障呢樣嘢。而家香港都有啦，係 咯。 你個官商勾結其實就係制度嘅產物嚟噶嘛，因為你有功能組別啊嘛，咁咪令到官商勾結結構化咯。 嗯， 係咪？第二，你個經濟發展過程裏面，你根本呢個貧富懸殊咁嚴重，所以啲基層，所以啲一般嘅年青人，其實睇唔到個希望。 係、嗯。 而令到此起彼落喺唔同嘅地方裏面都會發生呢樣嘢。當然你話台灣同香港係有個特色嘅，背後有個中國。 嗯， 冇呢一個中國嘅話咧，喺台灣唔會有服貿嘅。 係啊， 你邊有藉口俾啲後生嘅走去反服貿啊？ 嗯， 同樣道理，你冇呢個中國嘅話，香港晨早民主咗啦，我哋咁樣抗爭化，大佬最後都係中國因素啫。 嗯， 啱。 而你嗰個政經嗰、那個。政治同經濟嘅矛盾係存在的，而呢種存在咧係解決唔到。 嗯， 因為個制度係保障咗越有錢越有錢，我哋得翻一個 percent 嘅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嗯， 記唔記得我好耐以前都用過呢個 term 啦、 嗯？ 佔領華爾街一樣啫嘛， 一比九啊九啊嘛，講緊 一比九啊九啊嘛。 嗯， 而呢一個矛盾係永遠都解決唔到，而群眾已經冇得選擇。我喺个制度上，我冇办法，只可以能够攀升到我嘅社会同埋嗰个阶梯。我睇唔到我呢个社会系有平等嘅时候，我唯有嘅选择就系我走上街头。我只能够透过呢种抗争去冲击呢个制度，冲击个现政权，我先能够解决问题。 嗯，咁台湾同埋即系我呢个韩国就同香港嘅零舍唔同啦。咁佢哋即系 even 佢哋有咗呢个叫做系民主嘅选举之后，即系其实佢哋嗰个即系叫嗰、那个叫做系嗰、那个官商勾结都依然存在。咁但系当然同香港系唔同啦。香港个官商勾结嗰个问题，即系其实系你就系讲嗰个叫做咩群带资本主义系全球第一噶嘛？ 系啊， 系嘛？呢、這个冠绝亚洲啦，唔系冠绝亚洲，系冠绝全世界咧，已经系 同埋贫富悬殊咧。 啊 嗯， 冠住全世界咧都系， 系、 啊、 咁，所以你话香港过去咁多年以嚟，作为一个即系比较和谐啲嘅社会，系咪用啲当权者嘅字眼去讲，喂，确实系有多问题，真系可以自己喺个机制里边可以解决到嘅，因为呢个始终系一个类似我哋形容即系美国以前啲人移民去就系 land of opportunity， 嗯， 但系而家我哋睇唔到， 嗯， 睇唔到啲咁嘅前景。喂，所以爷要分析嘅时候，你分析咩撚嘢美国佬啊？嘥气啦！你冇内部嘅因素，美国佬可以撩到你。我当美国佬有啦、啊，有份搞你呢场雨伞运动，系咪？ 老土啲讲句，得人心得天下，就唔会话有外患嘅。其实系 美国佬点挑动到你嗰个矛盾啊？佢、 啊、 知道你个 gap 喺嗰个位啊。即系你嗰个罅位啊，佢都入唔到啦。 共产党讲紧呢一样嘢嘅原因系在于佢要利用外部嘅矛盾走去团结翻内部啊嘛。 冇错，但系佢亦都作为一个系打击呢场运动嘅藉口啊嘛。 系啊， 当咗系原因啊嘛。 嗯， 系嘛，咁所以我哋咪要攻破佢，话俾佢听系冇关嘅，系你嘅制度，包括喺政治同经济上面嘅制度嘅矛盾啊，系出现嘅问题嚟嘅。就算美国佬忍咗刑啊，消失咗呢个世界里边啊，你一样会发生。 但问题嗱，你见到呢一样嘢，台湾嗰个学运，喂，佢能够带到入去俾社区嘅人，但系问题你见到今次我哋呢个雨伞革命，好似仲未带到入去咁样。 唔系，因为其实你嗰个叫做系baby boomer 嗰扎人，其实都系都系占主流啊嘛，香港系， 亦都系既得利益者。 个人数系占主，即系其实香港系好忍得，但系忍系边啲人呢？其实系主要系我哋上一代人，但系问题就系埋单系僆仔埋单， 呢个系问题、哦。所以点解而家个运动咧，即系嗰个叫 generation gap 咧，或者叫做嗰个世代之争啊、世代矛盾咁犀利咧，其实系即系成个运动嘅主轴嚟噶嘛，其实系、嗯。即系如果唔系佢哋，即系其实呢班老屎忽去帮我哋引屎引屁引到底嘅话，喂，咁其实。就唔会有咁多咁样嘅矛盾啦嘛。 但亦因为有呢一班人嘅关系，你系会见到成个运动系可以拖延得好耐噶嘛。太阳花一搞即系三几礼拜啦。香港雨伞革命一搞，雨伞运动一搞搞两个月啦。 啊， 但亦因为有呢一班人主导咗呢个舆论，喂，一开始我支持嘅，咁所以你咪可以聚咗班人咯。喂，到而家有 83% 嘅人係唔支持要退场嘅，所以差佬咪可以搞到你囉。 但係话说回来，阿爺呢係唔可以长治久安嘅，香港咁样。就算今日啲人係选择咗让步，向当权者让步都好，大家即係平平安安咁 business as usual 咁返屋企。下个月再嚟过咁样。因为你个结构问题解决唔到嘛。一日你唔真正嘅让步嘅时候，呢啲咁嘅占领运动系无日无之嘅， 所以阿爺 而系越嚟越激进啊！ 所以阿爺佢就系知道呢一样嘢系不能够，唔系香港不能够管治嘅时候，佢先至要搞沪港通，嗱嗱临阴干香港嘅钱，你咪搞咯，哪管浸身后洪水滔天啊！呢个系佢嘅谂法啦， 亦都因为系咁嘅原因，所以阿爺咧今次要你输到扑直，翻翻去我哋即系第一个论点嘅问题，佢要你输到扑直，等你继续拖落去，等你冇晒所有嘅支持，等你日后冇呢个领导可以再动员 不起，系嘛？即系等你承认现实或者认命，即系认命咧嗰样嘢，其实你好难发生。因为其实你喂，你个运动越深刻，你个结果咧越系冇回报啦。咁其实嗰个叫失败主义系更加犀利啊嘛，其实系 以后都唔会再出嚟噶啦， 系 以后唔会陪你癫噶啦，一般 唔系你七一都唔会出嚟啊，即系你泛民你都唔使旨意再筹款啊，即系你春秋二祭谂住即系成日话七七一咧，即系可以攞住个钱箱周围走，你唔会有呢支歌仔唱啊，讲真系，你今次都做唔到嘅话，你六四七一你点搞啊？六四都唔会咩啦，讲真。 个问题就系、是、喂，其实你会见到喺议事堂里边嘅泛民，喂佢哋可以做嘅好多嘅。谂翻转头，喂佢里边不断咁样搞拉布，搞呢个议会不服从，喂系可以帮助巩固翻喺议会外边聚集嘅嗰班人嘅支持。喂，你见到太阳花学运都系咁样噶，喂冇王金平喺度撑住顶住马英九乱咁嚟，喂嗰班人可以坚持三个几礼拜。 即系呢个叫做系内外合作啦，议会内外合作啦。 其实系噶，嗱、你见到阿拉伯之春嗰度，喂，亦都系因为有穆斯林兄弟会喺里边策动军方嘅人唔支持穆巴拉克，唔支持特尼西亚嘅本阿里，喂，先至可以嚟得咁快，先至可以有最少有短暂嘅民主喺中东嗰度啊嘛。 不过好难啊，香港，因为点解咧？香港嘅建制派咧，自用田北俊一役之后咧。基本上你系揾唔到咧喺建制里边咧系有唔同嘅声音， 但 建制派都唔敢喺呢个时候咧系压住。你睇下田北俊咪压坐住咯，吓俾人惩罚到底咯。 但系咁讲，喂，你另一方面，我系建制派，我会喺度谂，连田少系咁依讲两句都唔得，我以后往下敢怒不敢言。今日习大帝强势啫，哪管他日。如果有第二个人上台冇咁弱势嗰阵时候，我开始喺度谂搞事噶啦噃。你系亦都咁样做，系种下咗建制派将来会背叛嘅一个种子嚟噶。 呢个背唔背叛就起码都系将来嘅事啦。因为其实即系你而家你当权嘅或者话事嘅，其实佢系揾够，佢系揾到尽先啫嘛。其实都系。 但系要嗱。如果我哋讲呢一样嘢又系一个问题啦，嗱，我哋讲紧呢个运动其实系讲紧长远嘅公民不合作运动本身，你例如讲紧马丁路德金，例如讲紧甘地，佢哋系坚持咗十年、廿年、三十年先至走去成功嘅话，喂，我哋都要谂十年、廿年、三十年，喂，除咗呢一班学生当日嘅学生变成社会中流砥柱之外，喂，咁建制入边。 最终决定唔走嘅嗰一班人，佢哋都会留喺香港，佢哋都会对香港有意见噶。 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系在于咧，有啲人不断喺度宣扬紧呢一样嘢，就系、是、等你继续有一种失败主义啊嘛。 系啊， 热狗咪其中一翼咯。 喂，咁 系嘛？喂，佢系其中一翼噶，不断喺度 reinforce 紧呢个情绪啊。 嗯， 我只系能够。今场是最后一场的总决赛嚟噶，输咗乜都冇噶啦，系嘛？嗱，我用翻嗰个逻辑，所以我先讲要升级啫嘛。咁你敢唔敢嚟啊？系咪？你敢唔敢嚟先？ 所以 我同你一齐去赌一铺啦。 好奇怪，佢以前即系喐啲啊，吹大鸡啊嘛，即系一见到即系见到啊呢个六八九去到边就吹到去边噶嘛，即系佢俨然即系好似即系怕 Q 咗佢咁样样噶嘛。咁而家你去到咩啦？而家去到即系史无前例啊！你话挨到底就有希望啦嘅一个雨伞运动啦。咁、喂，你竟然唔出现、啊？喂，你东北嗰次唔出现就话啫，你今次又系咁样、啊。喂 ，fool me once 就 shame on me 啦，系嘛？即係喂 ，fool me two tries 嘅话就 shame on you 噶咯，即係喂呢、這个你唔会再犯嘅系嘛？即係我唔明啦，即係讲真，嗱有啲人就话，即係其实，唉，即係阿郁文要保护佢，就 until 下次要选举啊咁样样。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你同时间你嗰个叫做系支持者，其实系不断流失紧嘅，因为你点样都会 question 啫嘛。 你嘅 credibility 啊， 即系你嗰个公信力系会不断降低。 你挨唔挨到即系两年之后嘅立法会选举咧？ 所以咧喺最初呢場運動嘅時候咧，我哋見到我哋花生台好多兄弟姊妹都話好灰心喪志啊嘛，見到熱狗咁樣， 係 啊，係嘛，廿幾萬 like 個 page 咁啊，跟住人哋又即係將我哋攞嚟比較啊嘛，係咪？ 又俾你講中咗喎呢下，虛火嚟嘅啫 喎。我咪講咗話虛火，唔使咁緊張咯。喂，呢啲人佢背後有 agenda， 佢唔係真係順住個目標同埋個運動嘅方向去搞嘅時候，你一定係死梗噶。 嗯。咁佢所以其实你话你吹得最多鸡，你话最多人，你系边一次咧？你数翻你成个雨伞运动，喂，就系即系摇人力嗰个型嗰次噶啦， 咪百几二百有咯， 百几二百有噶咋 吓？但嗰次你连七千嗰个城邦派喺呢个尖沙咀嗰度都冇料到啦， 吓 系咪？嗰啲人去晒边啊？系咪？嗰六千八百几人去晒边啊？七百几人去晒边啊？ 嗯， 系咪？你使惊佢？ 佢将六位 虚火嚟噶嘛？ 六位数字嘅货金，但系问题你只系吹到百几人出嚟，其实 喂，你谂下嗱，佢一个可以用社用货金可以经营到嘅一个网台吓、啊，即系其实喂，你钱都可以俾得你咯，点解唔会出嚟咧？系咪真系有咁嘅人去支持你咧？即係好令人懷疑喎，老實講係，即係你既然即係錢都可以，即係真金白銀都可以壓住喺你度啦，即係但係點解可以出唔到嚟呢？你嗰啲錢係點樣嚟呢？所以呢個唔能夠唔問喎，老實講係。 咪所以翻翻轉頭啦，我哋講翻呢個即係亞洲之春啦、 嗯。 大家樂觀定係唔樂觀？ 即係我覺得就唔可以比較啊，因為其實你 因為文化嘅問題。 唔係你第一樣嘢，其實事實上咧，你講 因為當權者太強嘅問題， 阿拉伯之春咧，其實真係有外國勢力嘅，即係講真，即係你美國嗰個滲透咧，其實都明顯嘅。但係只不過即係你係即係你最後尾即係連呢、這個嚇、啊，即係美國罩住一個呢、這個埃及咧、穆巴拉克咧，都即係都捱唔住啊！即係其實呢個始料不及啦，呢、這個就。 但會唔會其實本身係一個土壤嘅問題？你講緊阿拉伯之春，佢裏面係牽涉到種族、牽涉到糧食、亦都牽涉到地緣政治，先至可以來得快，亦都去得快。但係問題今時今日講緊，無論係即係各國東亞已開發地區嘅社運嚟講，佢本身亦因為係高度開發嘅地方，大家只最終願意能夠做嘅抗爭運動。 有一樣嘢相同嘅， 先至要咁耐。 有一樣嘢相同係 technology 啦，即係阿土你都睇過咩啦？獨裁者的進化啦，佢亦都講過呢個阿拉伯之春啦。咁其實阿拉伯之春咧，其實點解佢可以即係搞咁成功咧？就是、因為 Facebook 啊嘛，係嘛？ 嗯。 咁但係而家即係其實同樣道理，即係香港即係個 Facebook 係非常之犀利咧，那個 organizing 都係靠呢樣嘢啦。 係。 係嘛？即係你就係講到你話台灣又好，即係韓國又好，即係其實都係靠呢樣嘢啦。咁但係 所以你要令中國即係人口最大嘅一個亞洲嘅地區，甚至乎全世界最大嘅一個地區能夠轉變嘅話，你一定係透過 internet。 係啊， 當然啦。 但係而家佢已經好醒啦。独裁者嘅进化就系佢有啲嘢可以即系筛选咗你， 系大陆咪就系咁样咯。 咁你相唔相信人心不死先？即使我冇呢个 communication 嘅所谓嘅工具， 喂，人始终有人性一面噶嘛，即系唔系个个热狗嚟噶。 啱啊，等于差佬啫嘛。琴日即系有个唔知诶、有个咩啊？有个诶、有个即系白色嘅大 Sir 啦，即系佢唔知佢揸住个大声公就话你唔准你班友即系叫我班伙计搞咁样样。喂，其实佢哋自己本身都会痛嘅，大佬，你俾人话狗系，即系未完全泯灭，起码你俾人侮辱嘅时候咧，佢真系会痛噶，即系老。 唔系，同埋我觉得，即系我都唔系好明嘅，有一样嘢头先我讲漏咗，即系盾牌嗰啲之外咧，就系、是啊，喂，你见亲嗰啲差佬都屌你老母，喂，我谂唔好咁啦，系嘛？喂，和平非暴力抗争其中嘅元素，你就起码对人都有基本嘅尊重噶， 系 嘛？你咁样屌人老母嘅话，即系如果我系差佬，我都揼你啦，揼得狠啲，我真系拉你嘅时候，系嘛？系傻傻地噶。喂，你嗰种情绪嘅发泄都不在于嗰啲人嗰度啦。 嗱， 你话黑警，我都觉得呢个口号系可以接受得到嘅。 系啊， 但系即系问候人娘亲咧，就我觉得系过咗过晒。 或者咁讲啦，即系嗱。梁振英刻意咧匿埋喺咧呢个叫做系即系政府机器后面，将警察啊，即系甚至乎系法官啊，都作为佢自己本身嘅政治武器 同埋工具， 系啦，政治工具，你系咪要即系 facility 呢样嘢咧？即系你作为佢嘅对立边、即系如果你相信即系差佬系有人性嘅，即系你咁样去屌佢老母，即系你等于系即系系。叫做系中咗呢个689嘅诡计啊嘛， 中咗当权者成个圈套 系嘛， 你系俾机会佢咧，即系揼你就大力啲，亦、都有藉口咧，佢系发晒烂渣。你谂下，一般嘅民众睇到，喂，你屌你咁样屌人老母，喂，似乎有啲即系过咗火位、，go too far、啊。喂，你搞运动还搞运动，系咪？即系虽然我哋都以前犯过呢啲错误，但系因为我哋犯过呢啲错误，先会反省。发觉咁样做系唔得噶嘛？ 但问题，当你喺 唔单止系形象嘅问题啊，而系成个运动啊，究竟你系嚟屌老母定系要求689落台噶？要求真普选噶？ 唔系你对梁振英嚟讲捞喊啊，完全系。 喂，你点解要将一啲人变成喺你个对立面呢？ 捞喊啊，完全系 将我哋所有嘅群众本来可以支持我哋，甚至乎同情我哋嘅人嘅，送晒去689嗰度。 呢个就真系要讲传媒或者講輿論機器嘅問題啦，你見到太陽花學運，喂嗰啲嘅輿論機器好強調一樣嘢，就係、是、喂警察係你對面嘅朋友，佢哋只係幫你維持秩序。但係問題你見到香港任何一個傳媒，佢哋冇，佢覺得喂警察要清場呢一樣嘢係即係理所當然嘅執法，佢哋冇講，亦都唔會走去講話喂警察實際上係你對面嘅朋友咁樣。 即係我唔係話合理化呢個差佬嘅行為，而係我哋作為示威者，你都要基有基本嘅原則同埋道德底線咁。 係 係嘛？你去到示威嘅現場，哈哈屌人哋老母，有冇啲過態啊？我真係覺得。人哋唔会觉得你呢一个系真正嘅示威，一个和平嘅抗争，一个系背后有道德价值同埋理想嘅一个运动， 冇实际意义咯， 系嘛？当然，我哋喺个台里边，周不时都咁讲啦，系咪？咁但系你去到嗰、那个系你喺公众嘅目光底下嘅一场运动嚟噶嘛？ 但系问题，当你 呢啲咁嘅枝节嘅嘢，讲少一句，讲多一句，系唔会成功同失败有关键因素、关键影响噶嘛？点解会咁样做呢？系咪？ 但当你去到呢啲 方便镇压啊，方便俾人揼多两下，方便有公众系唔支持你咋？等当权者可以描绘到个图像，呢班系暴徒嚟噶，呢班同黑社会系冇分别噶，点解会咁样做呢？百思不得其解。 咪你 even 你就係講到即係呢個叫外國媒體都係啊！你嗱，其中一張相咧，我唔知係記唔記得啦。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當呢個旺角咧嗰陣時仲係即係有呢個十字路口嘅時候，亞皆老街十字路口嘅時候，你記唔記得有一幕咧？就係、是、其中一個有個僆仔啦，就其實係即係撐住嗰個熒幕，俾人係咁屌啊！即係俾啲男士係咁屌啊！然之後佢都係唔出聲，忍辱負重，然之後咧就默默咁樣流淚。其實嗰張相係最有感染力噶嘛。係嘛？ 仲有一張相啊，我都好感動嘅，就係嗰日落雨，十一啦，凌晨，有啲後生仔擔住把遮幫啲差佬，呢啲先至係叫贏民心啊嘛，先知你嗰班唔係暴徒啊嘛。如果你將自己嘅形象回饋到變成一個暴徒嘅時候，當權者係好有理由去鎮壓呢一場運動。 喂，大家自制下啦。虽然大家都中好中意，即系除咗一句屌你老母啊，吓乜我都惯咗啦，大佬。但系喺一场运动里边，你冇自制、冇纪律、冇规律嘅话，必死无疑。就好似而家咁，你再屌多两下，输晒，输到扑直，唔单止我呢一代，下一代都输埋，你输埋下一代嘅希望。 咦，喂喂，睇翻喂，八五二邮报就一个钟头前就更新，就话喂，而家啲示威者搞呢个购物革命都开始转型，佢哋就喺呢个商业区嗰度快闪，然后喺聚集喺路边嗰度举起三只手指，咁个三只手指嘅意思咧 ，Hunger Game 系啦，就是、Hunger Game 里边所讲 Freedom Now 嘅意思，喂，好，其实都好好catching 噶，你见到即系而家佢哋呢种转型系。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你叫咗除咗你话发泄之外咧，其实呢个运动咧有一样嘢，其实最闻名于世就系香港人嘅 creativity 啊嘛。 系啊， 吓，即系呢个系 beyond all， 即系其实所有嘅一啲即系叫做系吓头先嗰啲嘢啦，即系叫做屌人老母啊啲乜嘢啦，即系当然即系呢样嘢就其实系好难得啦，即系 讲系一个好嘅开始， 系好嘅开始啦。其实就好啦，差唔多啦，今晚系嘛，有啲家事啦，已经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